这是来自于韩国的陈，他是 XO 这个组合当中一位成员来带来的《如果再次相爱》。 嗯，和他合作的也是朴三烈，两个人也是一个组合的成员。 嗯，是的。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那今天已经是2月21号星期二，真多二啊。 哎，我们之前就已经感慨过了好吗？什么2月12号星期，好像也是星期二，还是2月2号吧？ 2月2号星期四。 哎，曾经我们记得这样打过招呼啊， 哎，我 想要一些心意嘛。 我看着日历说这个，真是觉得特别有自信。 哎呀，好吧。 也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呢，还是在两个地方来可以联系到我们。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嗯，没错。其实最近呢，很多韩国团体也有很多的新歌发布，包括之前也是他们一个回归的一个集中时期。 啊、嗯，回归那是说之前小休息了一下。 嗯，就是巡回演出啊，然后合作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之后再集体出专辑，出了新专辑之后去打歌回归、 嗯、你知道今天呢其实特别想用一首歌来开场，想想又觉得那首歌曲呢稍显得有一些悲情。 哎，什么样的歌呢？ 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嗯、但确实啊，刚刚看到新闻说是乌鲁木齐已经下大雪了。 嗯，在我的家乡今天已经看到了很大的大雪，看到家人传来这个画面啊视频啊，那觉得下雪其实也挺好玩的。 嗯，而且很多人还说今天可能北京会在下午下一场雪， 那我们就期待吧。 对，因为现在这个气温已经是最近的最低温度了。 对呀、啊，所以又说冬又来了。 没错， 我们接着来听歌，边听歌边来等等这场雪。 嗯，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Charlie Puth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What was all of it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 what kind of dress you wearTonight, if you're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许对岸，无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大娘。戒不掉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和冰冷的床单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无时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大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Shela, shela, shela, la. 等一幕一幕熄灭吧。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la.谢啦谢啦谢啦啦，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在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朴树带来的一首俄语的歌曲啊，哎，不是俄语歌曲，其中有一句俄语， 哎， 就是再见的意思。 达尼亚， 嗯， 那也是他之前发的一首歌了，是最近好久没见他发新歌了。 嗯，最近我看到他出现在这个公众视野，是在《我们的挑战》。 哎， 嗯，他那有一期就是每一个参加挑战的，然后都会带一个自己的明星的好朋友，然后上台去表演唱歌什么的。 嗯，是他是嘉宾还是他是那个被邀请的？ 他被邀请 啊， 然后邀请他的是刘烨。 意外之喜， 他跟刘烨一起合唱了一首歌。 火华社长， 对对。不过每个人不都是遮面出来的吗？就是带的这个朋友，每个都像是那个是蒙面歌王那种形式。 哇， 只有朴树上来之后，我想说 没有任何意义是吗？ 一眼就知道就是朴树啊。 嗯，包括他往哪一站的整个人的感觉， 一走路我就那个感觉就看出来了， 还用猜？ 对呀、啊， 嗯， 个人风格太过于明显了。 对，其实今天的天气有点阴沉哈、 嗯、 我们之前也是有的时候会在阴天的时候放一些特别阳光向上的歌曲，但今天我们就顺应这个天气吧，好 好 过一过这个阴冷的天气。 我们要顺应天意啊。所以下面这首歌， 哎，那我们之前那样怎么圆过来？ 原来就是我们向往阳光嘛。 好吧， 我觉得下面这首歌曲就是特别安静的，有别于这个组合其他的一些歌，你可以安静的去欣赏它。 来自于 Big Bang 的一首 If You。 在一段时间里面呢，这首歌呢真的引发了大家翻唱的一个热潮啊。 嗯，尤其之前看到韩红也翻唱过这首歌曲，在演唱会上 好像韩红去唱这歌的时候感觉很违和啊， 但当时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演绎。 嗯，所以呢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嗯，挑战不可能吗？ 就像现在春天了，还又来了一次冬天呢。 哎，这个寒潮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倒春寒吗？ 对啊，说未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呢都会温度下降，所以这周还是不要着急把自己这衣柜哈、来翻新。 哎，刚刚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最近的歌手舞台上是不是林志炫又去了呢？ 对，林志炫线上的第一首歌是一首新歌，而且这首歌昨天在节目当中 你刚刚放过。 对，这首歌我觉得他自己唱完之后好像特别的动容。 嗯、 但是我听完之后的感觉哈、这歌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可能因为林志炫他自己的声音太过于抢眼了，太以往都是那种炫技派嘛、如果是能够再平和一点，是不是能够更打动人心呢？ 那就是一种猜测和想象中的美好了。 嗯 嗯，继续来听歌。今天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们，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TTP986，都可以和我们说说你听到歌的感受。 是的，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了，谭校长，对吧？ 对，没错，来自谭咏麟的这一首《讲不出再见》。 令我伤心到 这是一首谭氏情歌的代表作。据说在香港的很多高校毕业的时候呢，这首歌都会被当成是一个毕业歌来演唱。 嗯， 说不说再见嘛， 对，特别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大家挥手道别。 嗯，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感性的，而且那种瞬间其实在人生当中真的只会出现在那一瞬间。 嗯， 再往后就没有了。 对，可能动情的就是你高中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某一段你觉得特别难舍的情感。 对， 可能是因为是人，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你有特别难以舍开的人。 嗯，或者是对那一段时间学生时期的那种一个告别吧。在心里面会有一点小的波澜。 没错，刚刚这首歌特别有一种90年代的这样的风情， 非常复古，我甚至都想到了那些港剧。 嗯， 特别有年代感。我们在半点的片花之前要送上这一首来自于 DJ Snake 和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Love Me Like You。 下半时段再会了。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They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

一首来自于谢春花的《借我》，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莎莉。 嗯，大家好，我是张婷。 啊，今天呢说了是星期二啊，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天气是天色渐暗，感觉一场雪正在准备到来， 酝酿当中。 对， 因为刚刚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往窗外看嘛， 嗯， 觉得那会儿还好，但现在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没准真的有雪花和我们一起度过今天。 对，度过一个立了春之后的这个倒春寒， 经过了谷雨这个雨水之后的。 对啊，真的是来得太晚了。刚刚我们说这个《借我》这首歌，其实它很容易让人陷入到一个情绪状态当中。为什么要说是借呢？就是因为借的东西你可以不想要的话还给他，所以也算是在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大家都会觉得没有勇气去做，所以借我一个十年，借我一个什么什么， 借我一个勇气。 对，哎， 好像这样就更容易让自己从心理上去达到这样一个认同感。 对，就是所以要用借的。那这首歌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没错，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我最近在经常反复听、循环听的一首歌。 嗯， 是把《将进酒》进行了一个改编的一首歌。 一起来听听燕池他的演绎吧。 白发照入青丝暮成雪，人生得一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平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三步自断秋声，曾经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千军为我倾耳听。与君歌一曲，千军为我倾耳听。朝穿衣不作归，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清明。朝望昔时宴平乐，斗酒诗天策换血。昨日何为烟沙浅，今须故去对镜。 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 志，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是来自红尘翻唱的一版《相思赋予谁》。 嗯，比起来这个好妹妹乐队的那个版本呢，配器上又减少了一些，就听到了可能更像是相声啊，或者一些传统艺术当中的那种原始的方式吧。 对，这个鼓点特别清晰哈。 嗯，不过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多文艺青年很爱的。 嗯， 它改编自 好妹妹乐队的那一首。 又说回去了。 对。哎，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看啊，就在我们说着下雪的时候，窗外就飘起了雪花。 嗯，对呀、啊。哎，觉得现在应该放一首歌， 叫什么？ 雪 一片一片一片，有点创意好不好？ 不需要创意，这个时候应景就可以 了。一会儿全程的电台都在放雪一片一片一片， 这也是个景啊。 嗯， 绝对是一道风景。 那好吧，那我们就在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歌吧。 可以啊。 嗯，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特别擅长于唱古风的一位歌手。 嗯， 也特别的凑巧，他的父亲叫火风。 对，火风。 嗯，来听听霍尊的这首 《卷珠帘》。卷珠帘这首歌呢，最早是在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当中被发现的，而且当时呢就引起了大家对于这个歌手的一个好奇。 嗯，我觉得当时大家就觉得包括他为什么能唱出这样的歌曲，包括之后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火风是他的父亲这样的情况， 嗯， 都觉得是一个谜。 对，他的父母都是歌唱演员， 哎，唱歌都非常好听。 你看窗外，就是大雪飘飘，何所似那种感觉， 好浪漫啊！ 真的，雪下起来了， 嗯，感觉特别的浪漫。也可能是因为这整个冬天呢，我们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雪天， 没有， 所以这样的天气还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兴奋。当然，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开车的安全啊。 没错， 嗯，雪天路滑， 这时候对雪天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立马变了味道。 再来听一首歌，来自程璧的《我都跟你走》。 程璧带来这首《我都跟你走》，刚刚说在最后一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这一首久违的老歌。 嗯， 伴随着现在窗外的这个天气呢，一定会感觉到久违的那种下了雪之后，你会想到一些事情，然后这些浪漫的情节，还有一些好听的歌。 嗯、对，还有感动。其实现在雪真的有点大哈、啊，可能有点遮挡视线，因为现在这个风确实不小。 嗯，对，能看得到。不过呢，终于等来了这样的天气，我们就一起来赏雪吧。 没错， 送上这一首来自于范晓萱的《雪人》，也祝愿大家在今天， 嗯， 有一个特别的心情。 没错， 对， 这场不期而遇的雪，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Snowman， 我痴痴痴痴。 静寂的那个声。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冷，整个冬天在你。 北京时间12点整。